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1073 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，首先送上这首栀子花开。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，这是个季节，我们将离开，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。栀子花开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，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淡淡的青春。 一种别样的情绪立刻塞满新的空间，书籍、桌子、凳子、被褥被运出教室和宿舍的那一刻，学生们就要挥别校园，草坪、球场、操场、图书馆、自习室、教室、宿舍， 曾记录我们的足迹，记录着我们的欢笑，毕业一挥手就把我们分离。纪念册、毕业照，写满回忆与伤感。好老师、好同学、好朋友们，也将不再日夜相聚。回想踏入校园的那一刻，留下的脚印又会指引我们走上哪条路呢？送上歌曲《脚印》。 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，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脚印溜溜一串串。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，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脚印溜溜一串串。有的直，有的弯，有的深，有的浅，朋友想想看，道路该怎样走？洁白如雪的大地上该怎样留下？留下脚印一串串。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白雪覆盖着我的笑脸，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脚印留了一串串。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白雪覆盖着我的笑脸，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脚印留了一串串。有的直，有的弯，有的深，有的浅，朋友啊想想看，道路该怎样走？洁白如雪的大地上该怎样留下？留下脚印一串。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白雪覆盖着我的笑脸，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脚印留了一串串。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白雪覆盖着我的笑脸，漫步走在这小路上，脚印留了一串串。有的直，有的弯，有的深，有的浅，朋友啊想想看，道路该怎样走？留下脚印一串串，留下脚印一串串，留下脚印一串串，留下脚印一串。 毕业了，同学们各奔东西，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也许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拥有一个锦绣般的前程，分别时彼此拥抱，咬紧牙关，在心里默默苦念，我们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。关于现在，关于未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关于未来，你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地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，却一直不见到来。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，却总也收不回来。你始终不明白，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。你始终不明白，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。